为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十九周年、朝鲜劳动党成立七十一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九十周年，外国杂志和报纸披特级登载了文章。中国香港杂志《国际联系》十月一期，保加利亚的《火花报》第十期，巴西的《人民的时间报》和叙利亚的《复兴报》分别以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七十一周年、朝鲜革命的新起点、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九十周年等为题，在文介绍打地同盟的成立及其历史性意义后，赞扬朝鲜劳动党，说它是一个光荣的党，一向领导朝鲜军民不断创造世界性的奇迹和变革。中国香港杂志《国际联系》十月一期登出了伟大的金正的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。